杨敞，华阴人也，己是大将军幕府，为军司马。霍光爱后之，稍迁至大司农。元凤中，稻田使者燕仓指上官桀等反谋，以告敞。敞素谨未事，不敢言，乃一并卧，以告谏大夫杜延年。延年以闻，仓延年皆封，常以九卿不折言，故不得侯。后迁御史大夫，代王欣为丞相，封安平侯。明年昭帝崩，昌邑王征即位。淫乱，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，议既定，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，敞惊惧，不知所言，汗出恰背，徒委委而已。延年起至更衣，敞夫人俱从东乡为敞曰：“此国大事，今大将军亦已定，使九卿来报君侯，君侯不及应，与大将军同心，犹豫无决，先是诛矣。”延年从更衣还，敞夫人与延年参与许诺，请奉大将军教令，遂共废昌邑王，立宣帝。宣帝即位月余，敞薨，谥曰敬侯，子忠嗣，以敞居位定策，安宗庙，一封3500户。忠帝运，字子佑，以忠任为郎，补常侍祭。运母司马迁女也。运始读外祖太史公记，颇为春秋，以才能称，号交英俊诸儒，明显朝廷，擢为左曹。或是谋反，运先闻之，因侍中金安上以闻，召见言状，或是伏诛。运等五人皆封，运为平通侯，前中郎将。郎官故事，令郎出前试才用，几文书乃得出，名曰山郎。一病近一日，折长一目，或至岁余不得目。其豪富郎日出游戏，或行前得善步，或路流行，传相仿效。运为中郎将，罢山郎，以长度大司农，以己才用。其疾病休业洗目，皆以法令从事。郎业者有罪过，折奏免，荐举其高地有性能者，指郡守九卿。郎官化之，莫不自立，决请业祸禄之端，令行禁止。宫殿之内悉然同生，由是擢为朱吏光禄勋，亲近用事。初，运受赋财500万，及身封侯，皆以分宗族。后母无子，财亦数百万，死皆与运。运尽赋分后母昆地，再受资1000余万，皆以分施，其轻财好义如此。运居殿中，廉洁无私，郎官称公平。然运伐其性志，有性克害，好发人阴符， 同谓有无极者，必欲害之，以其能高人，尤是多怨于朝廷，与太仆戴长乐相失，足以事败。长乐者，宣帝在民间时与相知，即即位，拔擢亲近。长乐常使行事亦宗庙，还谓院使曰：“我亲面见受诏。”父帝亦杜侯玉，人有上书告长乐非所遗言，是下廷尉。长乐一运交人告之，亦上书告运罪。高昌侯车奔入北掖门，运与富平侯张延寿曰：“闻前曾有奔车抵殿门，门关折，马死，而招地崩，今复如此，天时非人力也。”左平邑韩延寿有罪下狱，运上书送延寿。郎中秋长谓运曰：“闻君侯送韩平邑，当得活乎？”运曰：“是何容易？坑坑者未必全也，我不能自保。真人所谓属不容学贤巨述者也。有中书业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，是诸将军中朝二千担。”运曰：“莫读单于得汉美食好物，谓之臭恶，单于不来名甚。”运上官西阁上画人，指桀纣画，谓乐昌侯王武曰：“天子过此，一二问其过，可以得失矣。”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，而举桀纣。运闻匈奴降者到单于见杀，运曰：“德不孝君，大臣为画善计不用，自令身无处所。若秦时但任小臣，诛杀忠良，竟已灭亡，仅亲任大臣，即至今耳。古与今如一丘之貉。”运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，无人臣礼。又遇长乐曰：“正月以来天阴不雨，此春秋所记，夏侯君所言，行必不至河东矣。以主上为细语，由悖逆绝礼。”是下廷尉，廷尉定国拷问，左彦明白，奏运不服罪，而召护将尊，欲令戒斥富平侯延寿，曰：“太仆定有死罪数事，招募人也。运幸与富平侯婚姻，今读三人作语，侯延实不闻运语，自与太仆相处也。”尊曰：“不可。”运怒，持大刀曰：“蒙富平侯力，得足罪，无谢运语，领太仆闻之，乱于世。”运幸得列九卿诸吏，素未近臣，上所信任，欲闻政事，不竭忠爱，尽臣子义，而妄愿望，称引为妖恶言，大逆不道，请待补治。上不忍加诛，有诏皆免运、长乐为庶人。运既失爵位，家居置产业，其世宅以财自娱，遂于 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惠宗，智略事也，与运书见戒之，谓言大臣废退，当何门皇惧，唯可怜之意，不当置产业通宾客，有昌裕。运宰相子少显朝廷，一朝以暗昧语言见废，内怀不服，报惠宗书曰：运才朽行贿，文治无所抵，幸赖先人余业得被素位，遭遇时变以获爵位，终非其任，足与获惠。足下哀其余，蒙赐书，交度以所不及，殷勤甚厚，然切恨足下不身为其忠使，而违随俗之毁誉也。言鄙陋之于心，若逆旨而闻过，默而息乎，恐为孔氏各言耳智之意，故敢略陈其余，为君子察焉。运驾方隆盛时，乘朱轮者十人，位在列卿，爵为通侯，总领从官，欲闻政事，曾不能以此时有所见明，以宣德化，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，培抚朝廷之遗忘，以赴妾为素餐之责久矣。怀禄贪嗜，不能自退，遭遇变故，横批口语，身忧北阙，妻子满欲，当此之时，自以一灭不足以色责，岂意得权首领复奉先人之秋木乎？夫为圣主之恩，不可生量，君子由道，乐以忘忧，小人权屈，越以忘罪，且自思念过以大矣，行以亏矣，常为农夫以漠视矣。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，管园置产，以己功上，不亦当复用此为机易也。夫人情所不能直者，圣人弗尽，故君父至尊亲，送其忠也，有时而计。臣之得罪已三年矣，田家作苦，岁时服蜡，烹羊刨羔，斗酒自烙，家本禽也，能为禽生，父赵女也，雅善古色，奴婢歌者数人，酒后耳热，仰天俯否，而呼呜呜。其诗曰：田比南山，无秽不至，众议请斗，落而为鸡，人生行乐耳，许富贵何时？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奋袖低昂，顿足起舞，逞淫荒无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运幸有余禄，方敌见犯贵，逐十一之力，此古树之事，侮辱之处，运亲行之，下流之人众回所归，不寒而栗，虽雅之运者有随风而靡，尚何称誉之有？董生不云乎？明明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卿大夫亦也。明明求财力， 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，故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今此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志而择仆哉？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，有断干木田子方之遗风，飘然皆有结盖，知去旧之分。情者足下离旧土，临安定，安定山谷之间，昆容旧壤，子弟贪比，其习俗之宜人哉？于今乃读子之志矣，方当盛汉之隆，愿免瞻，无多谈。有运兄子安平侯谭为典属国，谓运曰：西河太守建平杜侯，前以罪过出，今征为御史大夫。侯罪薄，又有功，且复用。运曰：有功何益？县官不足为尽力。运素与葛宽饶含言受善。谭即曰：县官实然，葛思立含平义，皆尽力立也，俱作事诸。会有日时变，走马为左丞，上书告运，交涉不悔过，日时之旧，此人所至。张下廷尉暗验，得所与惠宗书，宣帝见而恶之。廷尉荡运大逆无道，腰斩。妻子喜酒全郡，谈作不见正运，与相应，有愿望语，免为庶人。召拜成为郎，主在位与运后善者，未央未位为玄成，经召引张敞及孙惠宗等皆免官。